顾这一切，有过梦一般甜蜜的灿烂，可是如今变得如此的感慨，也只是凡事都为了爱，脚步就是停不下来，也许我不该，根本不应该让那迷惑的心愚昧的存在，为了风采已经把情抛开，我虽然明白我毫无保留的存在，为了钱财你不信那份爱，我将要离开，你有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，在乎这一切，有过梦一般甜蜜的灿烂，可是如今变得如此的感慨，也只这凡事都为了爱，脚步就是停不下来，也许我不该，根本不应该让那迷惑的心愚昧的存在，为了风采已经把情抛开，我虽然明白我毫无保留的存在，为了钱财你不信那份爱，我将要离开，你又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，为了风采已经把情抛开，我虽然明白我毫无保留的存在，为了钱财你不信那份爱，我将要离开，你又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，为你爱能付出难收回，谁又不能在乎这一切， 结束，为何总是那么痛苦，在这一条路才刚要演出，谁知却又提前落幕。难道这出戏打从最初就注定错误？我不要哭，一切再也不能留住，忍住满眶泪珠，送走你的脚步。我不在乎，就像你对我的态度，恋曲可有可无，爱情不是全部。我不要哭，一切再也不能留住，忍住满眶泪珠，送走你的脚步。我不在乎，就像你对我的态度，恋曲可有可无，爱情不是全部。我不要哭，一切再也不能留住，忍住满眶泪珠，送走你的脚步。像你对我的态度，恋曲可有可无，爱情不是全部。我不要哭，一切再也不能留住，忍住满眶泪珠，送走你。

带走了我们的爱情，可是带不走你留下的笑声。多少美丽回忆一一徘徊在心里，许多相思，许多白发，天明，微风把我的好梦吹醒，却吹不走我心头的人影。你带走了我们的爱情，可是带不走你留下的笑声。多少美丽回忆一一徘徊在心，相思许多白发，因为夜夜想你到天明。 江南走过，那个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， 是铁郎君的心。爱呀，每次你那温柔纤细的玉手，可曾挽住那是铁郎君的心。 相聚而今别离，何必再留恋？ 寂寞不知怎么办，反正我已经习惯热闹无知里少了个伴，反正我已经习惯很多心情都只能隐瞒，反正我已经习惯每个忽冷忽热的相信能把你遗忘， 往事已搁在遥远的地方。发现你不在我心上，像过去时光，就好像浮梦一场。忽然想起你，你就是那迷人的模样，但是我心里没有恨，没有爱，只有惆怅。曾经为你痴狂，不相信能把你遗忘，多少黯淡时光，我在回忆体会了人世沧桑，忽然想起你，往事已搁在遥远的地方。 曾听见，好久不见。

心

回忆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不是诱惑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。 精彩味道。

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此刻，唯你相伴。